起义的献王墓，墓陈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们原本呢是计划开那只最值钱的阴子棺先的，但是想真下觉得反正三只棺材都要开了，还是先开那只最凶险的青铜棺先呢，先打一场攻坚战，搞定那个硬骨头，剩低那就好办了。即使真是有僵尸，只要我们准备好了，那都不用怕了。我们堂堂的摩金教尉，如果被仲未思辨的死尸吓走了，这样讲出去都怕会被人笑到牙都甩了。这只青铜棺离地有成米高，各身的高度亦差不多有两米，用锁链撬了几圈，再用九把大锁锁住，用16只大铜环吊在墓室顶上，上面可能是绑在条承重的铜梁上的。杨出来对我讲了，这只青铜角吊吊放咁，冇掟埋手的，要諗计放佢落地，咁样先至容易打开。我用电筒向上照咗下，摩金教位嘅前丝网同绑丝索响半空的确好难施展开，唯有等我去拆开咗啲铜环先，等只青铜角跌落地，咁先至容易开棺嘅。虽然咁做有可能会跌烂只铜角，但一时之间都想不到更加好的办法了。于是我用飞虎爪擒了上去，企在只青铜角上面，我连身都企不直，一抬头登山头盔就会撞落墓顶度，咁啊只好弯住腰嚟企。我在上面稍微喐下，只青铜角就会摇下摇下咁，铜环度就会发出沉闷的金属摩擦声。绑住铜环的锁链看上去就好实正，不容易整断的。我在上面用力揿了几下，想试下可不可以踩断啲铜环。点知我啱啱硬了脚，就听见头顶有一阵脆金属的折断声，而且断裂声越来越明显。我心想今次弊了，睇嚟呢一只青铜角吊响度太耐，受力点都就嚟支撑唔住了。锁链未断，上面的铜梁就先断了。我即刻叫下面的杨雪莉同肥仔匿埋一边，费事俾只青铜角砸到，自己都即刻一个翻身响只青铜角度跳咗落地。条梁顶唔得几耐，用嚟吊住铜角嘅十几只铜环有一只就先跌咗落嚟。平衡一打破，跟住力力辣辣咁又有啲铜环跌咗落嚟。最后就是嘣一声震耳欲聋、地动山摇的撞击声，夹杂住啲柳木断裂的声音，只铜角就在上面跌咗落嚟啦。但系冇谂到嘅系，跌落嚟嘅青铜角竟然砸断咗地面嘅柳木，响地面度撞穿咗个大窿。地面晾咗下只青铜角之后，就跌咗落个窿度啦。我哋三个嗱嗱声行埋去睇下。只见裂咗个墓砖下面是一条条漆黑的木方，条条都有人身咁粗，中横交错搭得好密实，但是好多已经被污水侵蚀得好严重。呢啲木料以前可能唔系黑嘅，可能系被污水浸成咁嘅色嘅啫。跌落嚟嘅青铜角砸断咗啲烂木，跌咗落去木架下面。我即刻掉咗支冷烟火落去，眼前一亮，下面原来是一间用方木搭成的房间，十分低矮狭窄。除了跌落去的铜角之外，旁边还有个非常特别的棺角。角身发出啲淡淡的荧光，睇起身都唔似是凡尘俗世应该有嘅嘢。我哋所在嘅墓室地砖下面同下面木方连接嘅夹层里头铺咗一层好厚嘅石灰。都变晒白色嘅烂泥啦，下边嘅环境十分潮湿，一股湿臭腐烂嘅味直冲上嚟。我虽然戴住口罩， 但都觉得有啲窒息啊，揞住个鼻对肥仔同杨树嚟讲啦。哦，原嚟献王呢条死老嘢埋咗喺下边，呢、这个类似木角墓嘅墓室，谂唔到咁啱就被呢只青铜角撞穿咗，咁先至会露咗出嚟啫。如果唔系，睇怕都几难揾到啦。如果你话呢个系巧合嘅话，我就唔系咁认为啦。呢、这个就系命，佢嘅毛尘珠啊，唔使几耐就肯定会系我哋嘅囊中之物啦。肥仔响地面执起块铜镜对我讲啦： 阿胡司令啊，阿块镜你冇黐实啦。 我心度即刻打咗个突，心谂今次系湿滞啦，头先都唔记得咗铜镜呢一回事添。接过嚟一睇，好彩冇烂到，好似头先咁放返去就得啦。但系耷低头睇下个木角墓，不由得又暗暗叫苦啦。只见绑住棺身嘅链响跌落嚟嘅时候已经断咗，九把重锁跌咗一大半，铜角嘅盖都跌歪咗啦。响斩下斩下嘅光线里头，好似有几条生得难以想象嘅指甲响条罅度伸咗出嚟。话时话啦，错有错着，地宫里头又多咗副尸骨出嚟啦。我依家血气上涌啊，都冇时间谂咁多，攞起块铜镜对肥仔同杨柱嚟讲啦，你快啲攞卷胶带出嚟。讲完，我跳咗入下边嘅木角里边啦。嗱，呢度所讲嘅木角咧，系指呢一间用木头搭建而成嘅墓室，而唔系之前所讲嘅嗰种棺角嘅角啊。我跳落去一落地就差啲咬柴，嗰啲粗木啊都已经浸到溶溶烂烂㗎喇，一踩落去啫就即刻凹咗个坑，卜卜声咁响上面飙啲黑水出嚟。之前掉落去嘅嗰枚冷烟火仲喺度烧緊，借住啲火光，我由铜角条罅度望入去，见到里面系一层冷木棺板，棺盖已经穿咗两个大窿，有几圈长长嘅指甲响个窿度伸咗出嚟，嗰啲指甲都系白赖晒嘅，非常尖。由于太长啊，指甲都卷咗起身。我哋响墓室度听到嘅声，八成就系呢一只嘢发出嚟嘅。我都唔理只脚仲痛紧啊，亦都唔得闲欣赏啲指甲嘅造型，攞起块铜镜，行去铜角后面，就将块铜镜揿翻入个凹槽度。跟住一跳就跳上咗青铜角嘅盖上面，手脚一齐出力一压，都唔知边度嚟咁大力啊！竟然将揭开嘅盖又重新夹返正。杨树利攞住胶带都跟住跳咗入嚟，一落到地就即刻递咗卷胶带俾我。佢落嚟迟咗啲，冇见到棺里头嘅嘢，於是就问我啦： 老胡啊，里面系啲乜嘢嚟噶？ 我一边用胶带黐实块铜镜，一边系对佢讲啦，仲会系啲咩啊？咪就系佢行尸走肉啦。唔知点解块铜镜镇得住佢呢，似乎一攞开块镜，里面隻嘢指甲就会生到叭叭声啦。呢、这个时候肥仔都跳埋落嚟啦，听见我咁讲就话啦： 啊，系咪啦，我一早就话呢块镜系好嘢嚟㗎嘛。等我哋撤退嗰阵时啊，记得带埋佢走啊。坚决唔俾敌人留低一草一木。 我见青铜角里头嘅嘢重新被镇住，估计暂时冇咩事，於是就抬头睇下呢个墓室啦。只见呢个墓室系一个黑色烂木嘅木角，高度唔够三米，里面渗水得好紧要，成间室都系霉湿嘅味。原本諗住叫肥仔留喺上面接应嘅，但依家睇嚟呢，如果真係有咩唔妥，即刻擒返上去都唔係好难。而且要喺下边开棺，三个人聚埋一齐都可以多个照应。於是对肥仔同杨柱嚟讲啦：嗰度角落头有一副棺材，但唔知道系咪献王嘅。呢、这个墓里头到处都有玄机，我哋升官发财嗰阵时啊，要小心啲先得啊。讲完，我就行到隻色发出荧光嘅棺材前面。这个大木角里面地方好细，为了做嘢方便， 我哋都开返晒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见到棺材上面被几条跌落嚟嘅方木压住。我最担心嘅係木角随时会諗将我哋鑑衫咁埋向下面。於是向啲方木里头揀咗两三条实正啲嘅顶向被青铜角砸烂嘅缺口旁边。顶住下呢等佢唔好咁容易諗。我一边顶一边諗啦。呢啲方木又叫做木房，原本係层层叠压构成紧凑嘅结构，十分紧密嘅。唔知点解会烂成咁呢？原本应该是黄色的木房都腐烂变黑了。照计献王是一个生气圆润的神仙月。像这种宝月为什么又会被侵蚀成这样呢？而且这里尸气冲天，连黑猪过天河这样的凶兆都出埋。不计那些，就只是青铜阁里头有尸变的古尸就已经不是很合理了。睇嚟呢个千年古墓嘅深处一定仲隐藏住咩恐怖嘅嘢。我哋夹手夹脚清走晒啲烂木方，又用手擦走黐喺棺材身上嘅木渣同泥水。呢隻古棺上面嘅蓝色荧光就更加明显啦。成个棺身滑到好似块镜咁，十足系冰海里面蓝色嘅圆冰，闪耀住迷人嘅光泽。肥仔见到咁啊，连啲口水都流埋出嚟啊，讲啦： 好喇嘛你话，啲棺盖一隻值钱过一隻。啊，呢隻用咩整嘅呢？系玉呢定系水晶，抑或系冰呢？ 一边讲一边用手系咁摸，都唔愿意放手啊。我拧头讲啦：我睇呢都唔似。我做咗咁多年工程兵，挖咗咁多年石。在地陷队参观的时候看过的矿石切片多到数都数不清，但是都从来未见过这种石料，应该不是冰。除了滑之外，你看看都不亮的。杨柱利被这只奇异的古棺吸引住，一直都只是看，现在才开口讲嘢。 这种是蓝色的石晶岩，是水晶的变种，只有在地下碟心岩洞里面才有的。 根据古籍的记载，石晶是冥府附近山谷道特有的石头。传说地狱中里头有一种石晶做的石磨，凡是最大恶极的人进入幽冥之后就会被这个石磨岩过。地下有只黑狗在旁边等着，用条脷去舔那些岩出来的肉酱，剩下的碎肉就会变成乌蝇同蚊，响世间俾人打，永无超生之日啦。当然呢，呢啲只系迷信嘅传说，但系有一点可以肯定啊，幽蓝嘅石晶虽然吸引人，但却系一种不祥嘅嘢，唔系咁啱做棺椁嘅，更何况系用嚟盛殓贵族嘅尸骨呢？睇嚟呢只系嚟自幽冥嘅鬼棺。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为什么会收在墓室下面这个阴森潮湿的木角里面呢？木角在西周前后十分普遍，但是到了秦汉就很少人用了。我们在墓室里头发现了十支长生竹，鬼棺里头的尸骨是不是十具尸体其中之一呢？实在太多不明的地方，一些头绪都没有。杨雪莉睇咗身后嘅青铜角就讲啦： 黄墓里头嘅棺角都极为罕见，实在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系咁呢，就越使我哋觉得好似如履薄冰。我哋一定要揾个突破点，彻底咁解开献王里头嘅秘密先得。 我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相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咁不如采取逐个击破嘅办法啦。见官升官，见财发财，绑起条半脚绳，我哋睇下鬼官里头究竟系唔系献王啊。肥仔即刻立高三就讲啦： 唉，升官发财呢味嘢我最在行㗎啦。我连发梦嗰阵时都成日练习㗎啦，真系熟到冇得再熟啊。你哋两个呢去装半脚绳呢， 开棺嘅嘢等肥爷我一个人搞掂咪得啦。 我拍咗阿肥仔嘅膊头就讲啦。阿黄司令好嘢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是你要记住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摸名气嘅同时要因住思辨。两手都要揸，两手都要硬。 我嘱咐完肥仔，然之后就分头行动了。我拿出三条浸过朱砂的红绳。杨处理对僵尸始终都好好奇，就问我了。 老胡啊，点解僵尸会怕朱砂嘅呢？ 我对杨处理讲了，呢啲嘢啊，咁真係要问盲老师知啦。我其实都唔係咁清楚㗎。不过据我估计呢，朱砂其实就冇咩用嘅。真正起作用呢，係用绳拦住个棺口。嗱，僵尸啲手手脚脚呢都係唔識屈埋嘅。如果手脚抬唔起身，咁佢咪出唔到嚟啦。以前我撞到过啊，被落咗镇符嘅厮杀。嗰味嘢啊仲劲过僵尸啊。不过断估今日呢，肯定都要同僵尸有个约会㗎喇。青铜角唔再讲啊，呢副鬼棺里头有冇僵尸都好难讲啊。总之我哋有备无患啦。一边讲，我已经绑好条半脚绳啦。杨处理按木角里头两副棺角嘅位置，向角落头度点起咗两支蜡烛。我对肥仔打咗个手势示意可以喐手啦。肥仔即刻用锋利嘅探音爪刮走封响棺角接口嘅单漆。鬼棺嘅材料系一种罕有嘅幽蓝色嘅特殊石头。如果要分类嘅话，可以将佢同玉棺都归为石棺。呢一种石棺系冇棺材钉嘅，都系用石笋卯合封闭嘅。摸金校尉嘅探音爪呢，就好似把多功能嘅瑞士军刀咁，有一边就系专门用嚟掹呢一种石笋嘅。鬼棺一共有七个榫卯，头上面一个，两边各三个，底部就冇嘅。肥仔兴高采烈咁向度开，掹完一个又一个，唔使几耐啫，就将棺盖撬松咗。棺盖下面黐咗一层鱼胶，早就黐到喐都喐唔到啦，只好将探音爪嘅钢针伸入去，一啲啲咁挑开佢。最后肥仔叫咗声， 哎呀捞面啊。 我同杨雪莉响旁边都及到实嘅，见差唔多啦，就将三条朱砂半脚绳拦响棺材上面。棺盖一开，木角里头嘅能见度并冇下降，咁就讲明棺材里头并冇尸气。我心諗啦，咁就奇啦，唔通里头冇尸骨？又或者係呢副鬼棺整得唔好？边度有条罅，尸解之后嘅胃气都顺住条罅飘散晒。我即刻伸个头望下棺材里面，一睇我就放心了，里面的确是有条尸。棺材里头瞓住具男尸，条颈以下被白棉包住，只是可以睇见个脑。条尸保存得都几好嘅，甚至面部嘅肌肉都冇凹陷萎缩。用栩栩如生嚟形容都不为过。不过佢对眼珠呢就俾人挖走咗。两个眼窝深深咁捏咗入去，形成咗两个黑中带红嘅窿。由于冇咗对眼呢，佢个死样睇上去就十分得人驚啦。我正话諗住想再睇真啲嘅。肥仔已经用前尸索套住条尸嘅头拉咗起身，左右开弓刮咗条尸七八巴。我同杨处理睇到眼都傻埋，心諗条友又唔知黐咗边条筋啦。但係即刻就諗到啦。之前肥仔咪中咗舌降嘅，唔通冇清理干净，留低咗啲手尾响度，依家又撞起邪理。又諗起嗰套毛衣嘅主人都系被献王害死嘅。唔通佢化成咗厉鬼附咗响肥仔嘅身上，偷偷咁潜咗入嚟地宫，学当年嘅伍子胥咁变尸泄粉。